你系边位啊？你 我系米克。我介绍晒啲前辈之后，都仲未记得讲自己个名啊。咁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是、人口红利啊。 嗯， 一个都好似好硬性嘅一个题目、啊， 系一个好经济学嘅名词啦。咁事实上真系有嘅吓，呢个叫 demographic dividend 啦。 系 咁有一计嘅，系。 是不好意思， 你讲你成日都唔使唔好意思啊！你讲 已经惯咗， 惯咗。 因为我想讲少少通识先。 好啊， 系啊，嗱，人口啊，即系我哋成日讲人口啦，好似大家都明白咩叫人口，但实际上咧喺古代咧，人口呢两个字咧啊，可圈可点噶喎。 系， 因为咧喺到直至到清朝啊，男人咧就先系人嚟噶，女人咧就叫做口啊。所以人口呢就变细路仔都系口啊，咁但系所以呢人口呢其实系带有好有即系歧视女性嘅意味嘅。 好多谢你， 系啊，咁啊男人呢就除咗系人之外呢仲叫丁啊，所以呢啊我哋成日都有两句说话嘅，一个就是人丁单薄啦，咁所以呢人丁呢都系全部讲男人嘅， 冇错。 咁呢即系如果你屋企呢有两个男人，然之后呢有六个女仔生六个女呢，咁你叫人丁單薄喎，你有八個仔女都係人丁單薄嘅，因為你得兩個男人啊嘛， 冇錯， 明唔明啊？但係調翻轉，譬如你有三個嗱，你生三個仔一個女，咁啊四個人啫，咁即係叫做人丁旺盛啦。點解咧？因為你有三個男人嘛， 即係計嗰條數啊嘛。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嗱，而且古代嘅人口統計咧，係計户口嘅。就唔係計即係中外都係一樣㗎啦，就唔係逐個人計嘅。即係而家我哋人口咧，因為有普查啦，咁變咗所有咧就係、是、成年人啊、細路仔啊、冚唪都計曬在內。但係古代咧就唔係計呢樣嘢嘅，計户口嘅。即係對英國啊、歐洲一啲國家係咁啦，中國啊更加係啦。因為抽税咧係按家庭計數嘅，就唔係按人口計數嘅。即係而家我哋整咗啦，即係逐個人啦，你揾到錢咁就呢個一男一女夫妻咁先算，咁咪兩個人都要交税㗎嘛。但係呢即係喺古代呢就唔係嘅，就係、是、你兩個成為一個家庭就喺家庭嗰度抽税。咁所以呢古代嘅人口呢同而家呢係唔同嘅。即係好多呢因為女仔唔計㗎嘛，細路仔又 佢當口呢即係你仲要餵佢 啦。食啦係啦。好 彩你咁所以即係我想講少少呢個即係、 好啊大致上。 當我哋講到人口嘅時候呢只有呢個通識明白到古代呢即係譬如我哋今日咁啦即係呢個節目兩個男丁一個口啊。就系咁啦，我同米哈就男丁嚟嘅。 我哋三个口， 用你刚才嘅说法就系啦。用而家说法咧，即现当代咧，好多嘅家庭咧，即系经历过大家庭都知道，即系其实咧，女性咧系更被即系欣赏同埋更被想要存在。 你屋企啫，你屋 唔系，因为男仔真系冇用嘅。 喺 屋企里边咧，喺屋企里边咧，女性成日充当住埋照顾者嘅角色啦。两样嘢，第一方面就系女性喺现当代社会嗰个劳动力已经提升咗好多， 冇错。 佢哋经济嘅能力都提升咗好多。但系同一时间咧，嗰个照顾者嘅角色咧依然存在。即系我即系好多身边嘅朋友，例如想话生小朋友咁都倾下偈啊，想生男定生女啊，其实咧都系生女好啊，生女咧顾家， 系啊，全面嘅服务， 又俾家用，男性俾家用，系啦， 古代又唔使交税， 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即系讲逆转，即系已经好明显啦， 太明显啦。嗱，不过我哋今日讲红利咧，即系都计算一啲利益啦，系。嗱，咁我又问阿马恩赐啦，你以前读社会学咧，嗱，譬如demography 咧呢个字咧，即系你就咁讲人口咧，其实佢多咗好多意思噶，即系有分布嘅意思。意思啦，系咪有计算嘅意思啦？你哋以前有冇得读噶？喺社会科学 有嘅，有嘅。但就唔系即系完全，即系主力系集中呢喺咩咧？即系人口对个社会变化或者经济变化有咩影响？就唔系完全人口论，大家都知道啦。就喺西方嚟讲，人口论咧就系马尔萨斯开始讲噶嘛。 系啦， 即系之前咧冇专科读所谓人口论啊，亦都冇即系政府亦都冇所谓人口政策嘅，即系鼓励生育啊，或者咧就系即系我哋香港都经过晒啦，即系最初又话咩一个好两个庙三个三庙 之类，系啊， 系嘛，而家就唔同啦嘛，调翻转噶啦嘛。 而家系要希望生三个， 嗰阵时 系啦，就好似内地啦，就话生三个啦。 咁香港而家可能都仲係一個三個會展單挑，咁即係諸如此類啦。咁所以即係呢個呢樣嘢係好新嘅，即係百幾年嘅啫，即係特斯講個人口率。 咁啊，所以講翻轉頭咧，喺70、80年代，當喂70年代應該係家計會、家庭計劃指導嚟嘅，唱到周街都係咩兩個就夠曬數嗰啲咧。咁咧就嗰陣時都其實幾前衛下嘅嗬，即係話都有一種預防啊，有一種。projection 啊，我哋會知道將來會係點樣啊，想個社會點樣嘅、啊、呢種。咁但係你只係同呢個中國人嘅傳統價值觀，就係農業社會裏邊咧，生得最多就係資源啊嘛。 同埋嗰個所謂即係剛才文教授講 projection 咧，有關乎嗰個醫療系統有幾完善啊。 係， 因為當在前啲嘅時代，當生育同埋嗰個夭折率咧，即係始終唔係一個好穩定嘅數字，即係話。生得多，其中一個所謂防老嘅原因係因為生完之後唔知道可以去到幾歲 嘅 喎。咁、哦、你生兩個，咁誒即係一個唔好彩有咩事，咁又可能又冇嘅咯喎。 係啊，鬱折率好高喎。 係啦，咁所以以前人生多，除咗係為咗嗰個人口，即、就、係、是、真係想家庭人數多或者幫手之外，亦都係因為預防。 係預咗有幾個。 係啦，咁但係當即係醫療。系統進步啦，等等啦，大家個準確度高啲啦，即係個預期。剛才講嘅預期就係、是，哦，咁我生兩個，基本上都應該有兩個小朋友啦，一路陪咗老啦，咁樣。 係啦。 咁所以嗰件事係相對，咁而人口政策，剛才即係恩慈老師講話，即係點樣咁近代，都原因係統計學嘅即係完善有關。即係如果你以前你都計唔到啲數，你都唔知道有幾多人，你基本上就統計唔到個人口，亦都講唔到咩叫人口政策。 冇錯，我哋小學開始嘅，我記得晚次我唔知係咪咧嚇，即係我哋咪每一個普查嘅， 係 人口普查嘅，咁咧都認真嘅，真係上滿 嘅。我哋好開心㗎，人口普查。 點解？唔使翻學， 梗係唔係啦？ 年輕 係啦，有兼職做好高人工嘅，當時對於我哋嚟講。 系啊，你有做过嗬？ 有 啊， 上门去做啦，跟住而家就惨啦，而家好多系即系一半一半嘅，而家系，一半咧系叫你即系收到封信，然后上网已经做咗一半噶啦，咁咧佢又可以打电话嚟做埋另一半，咁所以已经少咗好多呢啲兼职做。 系冇错，咁啊，但系咧都觉得系有一种科学嘅考虑喺里边咧。嗱，咁我哋讲红利啊，真系要去谂下啦。咁啊，通常一般嘅講法就話嗰個勞動人口喺總人數裏面嘅比例上升咧，就叫做正噶啦。咁因為你有好多經濟嘅成長嘅效應，譬如你要有人做生產嘅工作啦，另外就係管理嘅即係科技嘅即係所謂官僚啦等等啦。咁但係如果你生育率下降咧，仲要人口老化咧，哇！你真係去到一個即係你要計算嘅危機啊，可以話。咁想問一下米哈啦，有一個專門嘅名詞咧，佢就話有人口嘅空窗期，或者叫窗口期， 係 點樣理解嘅？ 平台期。講翻剛才少少人口紅利嗰度先，即係所謂即係增多基本上就係講緊勞動人口佔三分之二度。咁我哋就會話係即係一個 好啦 ，或者紅利啦咁。咁而空窗期就係話你計算嗱，當你係一個人口一個流動嘅過程嚟㗎嘛，咁而當你有空窗期，就係你發覺，咦，你個勞動人口一路維持或者甚至下降，甚至生育率低，咁你唔能夠補充翻你個勞動人口，因為唔係固定噶嘛。你15歲至64歲啦，普遍講緊即係勞動人口。咁但係你一路啲人會老落去，咁就會離開你勞動人口嗰個範疇啦。 退休啊！ 咁你個比例就會下降，而且個比例係一個即係雙向嘅喎，因為個依賴嗰個。人口即係依賴其他人去生活嘅人口都增加嘛，咁所以就會喺嗰個時間就去諗，喺呢個時期點樣去處理嗰個人口不增長，然後依賴人口又高，個紅利開始收窄啦咁。咁所以人口紅利一開始其實係。想去解釋增長多啲嘅，即係經濟增長多啲嘅，因為例如喺90年代，即係喺講緊即係亞洲四小龍先算啦，其實都基本上係閱讀到一個人口紅利嘅優勢，所以去解釋緊即係嗰個即係亞洲四小龍嘅崛起。咁而去到而家，我哋調翻轉睇就係亞洲四小龍好似都。唔係好濃咯喎，咁樣 你都有時期啊嘛。 係啦，咁就係調翻轉諗，係咪就係因為經歷咗西人口空窗期或者一個平台期，個人口追唔上嗰個勞動力嘅需求，而去發生咗一啲即係經濟上嘅不能夠再好即係急速增長嘅即係一個進程咧？ 係啦，嗱，咁晚次啊，嗱，我今日其實如果我哋話 呢度我補充啲嘢， 係啦，我就想問你啦，係啦，即係呢個。 一個人口紅利，如果好似米哈咁講咧，好似個攬核咁咧，你中間嗰啲所謂可以生產、從事生產或者係貢獻社會嘅，無論係知識啊或者係勞力、勞動力啦，都多嘅時候。細路仔咧個人數咧又唔係咁多，但老人家人數又唔係咁多，咁啊最正噶啦。但呢個一定會流動噶嘛，係嘛？好啦，到馬恩慈。 係，我想補充翻少少數據先，就係聯合國嘅人口基金咧有個人口基金嘅，咁佢有個標準嘅，佢就話咧，如果老齡啊，老齡就係指咩咧？有兩個歲數嘅，一個咧就叫60歲。一个咧就系65岁，咁因为咧就一般嘅退休年龄咧就大约系60岁嘅，咁所以咧佢话如果你60岁咧嘅人口啊，即系或者以上嘅人口咧系有10% 咧，就属于所谓老龄社会。咁但系65岁嘅人口咧超过7% 咧，就又系叫做老龄化社会啦。咁呢两个咧就有分别嘅，即系你人口系有10% 系老，即系60岁以上嗰啲咧就是老人啦。咁但系咧，即係以前咧，聯合國可能定呢個標準就好早噶啦。咁咧，可能60到65歲嘅時候咧就會死嘅。你睇佢個標準都好得意嘅，即係點解65歲以上7% 咧，少咗3% 咧， 計幾時死？ 預期啊，即係啲人咧喺60到65歲中間咧就會死嘅，或者移民或者諸如此類啦。我哋唔計嗰樣。 會流失啦。 流失，咁就係認為即係都 OK 嘅，呢個叫健康，即係最多叫老齡社會啫，就唔係話出現咩大嘅社會問題嘅。咁但係呢，如果你嘅60歲以上人口呢就超過咗 20%， 即係 double 咗啦，咁65歲佢仍然係保持返舊嗰個標準，即係呢個標準我已經覺得有啲懷疑㗎啦，即係係咪真係咁多人，尤其是而家呢60歲同65歲之間即係會咁多人口死呢，咁就去到 14%， 即係啱啱加倍啦，咁就可以就係出現呢個所謂即係有少少危機啦咁樣。咁香港而家呢即係最後嗰個統計呢，即係我查到呢就係2019年啦，香港嘅呢、這個65歲，因為香港冇調查60歲以下嘅，咁一般嚟講咧就係有18%，即係已經係超過咗聯合國嘅所謂老齡化社會嘅標準㗎啦。係，咁但係咧，即係所以呢個人口紅利咧，即係最近年咧都受到好多嘅一啲學者啊或者經濟學者啊嗰啲咧走嚟挑戰嘅，即係認為呢個講法咧有好多問題嘅，因為咧即係而家你睇歐洲嘅人口咧，其實慘不冷咧已經係超過曬㗎啦。是啊，德国日本呢亦都去到成 20% 啦，即係等同即係香港都未到，香港而家 19% 咋嘛。咁就政府预期呢就係去到咩2020几年呢就会有23% 啦，佢一路數落去嘅 30% 啦，即係啲人死嘅会。咁最近都可能係真㗎，因为而家睇即係最近第五波啦，即係唔係一件好事啦。咁但係呢即係好多老年人死呢，我哋先知道原来香港好多100岁以上嘅人喎。 都有幾千人 啦。每日報呢都話又有一個咩106歲，一個又有103歲死都有㗎喎。咁呢個呢就因為香港又唔同英國喎，英國凡係你任何超過100歲嘅老人呢即係生日呢，英女王就有封信俾佢嘅。香港又冇嘅。好多時候呢你就唔知道，即係冇統計到，唔知道有幾多香港嘅老人呢係超過100歲嘅。 咁我買一次係有個數字啦，可以講下啦。 係啦，即係個老齡化標準啦，德國同日本就超過 20% 㗎啦。咁而家統計嚟講呢，平均所謂歐盟區呢都已經係超過到 19.7%， 即係同香港差唔多㗎啦。咁但係又唔見歐元區嗰啲人喺度猛喺度嘈喎，而家我哋發生呢個即係人口老化嘅危機喎。 我唔知佢有冇嘈啊。係 啊， 不過咧香港咧真係出世名嘅， 係即係受到好多挑戰嘅，覺得係有問題嘅呢個講法。 因為咧就香港曾經啦嚇，即係好幾年咧都會話係全世界即係男女喺嗰個人壽上邊咧係好犀利。咁2014都講噶啦。即係分別咧，男人係平均啊，就係81.2歲，女性咧就86.9，所以好多90几歲阿婆啊嘛，係咪 啊？ 咁好啦，咁但係去到幾十年之後咧，一定亦都會提高，即係提升啦。呢個係又係一個 projection 啦，就係男人咧係會平均年齡咧係87歲，女人係92.5，係咁咧就比起日本、美國、澳洲、歐洲都係高。咁啊，當然而家咧就話用中國嚟計，係咁唔係抽起香港嚟計，咁又唔同咗，但我哋真係要留意翻自己城市。 不過呢、這個即係剛才無論即係恩慈老師定係文教授講，即係嗰個人口紅利嗰個定義或者說法，的確有好多即係被質疑或者去挑戰嘅原因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嗯，例如你去計數咁先算啦。個人口老化係一個唔係一個獨立地區嘅問題，而是全球問題，即是講緊2050年，即是係講緊有超過16%，其實已經是全球人口係高過65歲。咁、如果你用16，即係15%，已經係計咗條劃線話有問題，咁即係全球都有問題啦。咁、當全球有問題嘅時候，咁首先嗰個係咪一個問題？我哋要討論一下，即係大家都面對啦。咁會唔會嗰個係一個現象咧？咁而另外就係我哋見到又唔係個別地區特別高啊，即 係 啊，即係日本特別高嘅，日本係27% 嘅， 係啊。 咁但係剛才話歐洲就意大利德國啲廿松啲啦，即係20、21咁樣。咁而點解香港去到19就咁即係擔心咧？其中一個係對我哋對於人口嗰個概念啊，我哋成日都覺得自己唔夠人嘅。系咪即系香港？ 喂，700多萬人，啊、有公屋都唔够，咁点？ 又太多，即系呢个同打网球嗰个概念一样。当你打唔中个波嘅时候，就觉得，咦？点解个场好似好大咁嘅？但 系 当你打个波嘅时候咧，成日都打唔入界喎，又。 系啊。 即系呢个就系我哋人口嗰个概念，就系、是、我哋觉得要劳动嘅时候，又觉得唔够人口。 嗯。 但系当我哋福利政策嘅时候， 就觉得太多啦。 系啦、 啊。咁、所以咧，好多人唔中意咧，就系每日咧有150个配额啦，吓内地落嚟香港咁样嘅。咁、就其实好耐都冇变过呢个配额。但系咧，而家又发现人才流失咧。这个配额其实很好用啊。 是这个是其中一个、去处理个劳动人口。都是为什么会去救病人口红利是不是讲得通呢，就是人口红利的概念呢是几假设了一个地区是很固定的边界、或者固定人口边界。即是文教首先知道有个学者叫阿布杜瓦，一个学者去研究全球化。 印度我跟他通过电邮 是吗 看他生前。 咁就他其中一个解释全球化的理论就是五个所谓的景观，全球化景观。第一个景观需要处理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人口景观。就是他就说其实全球化除了看资本的流动之外，其实人口流动是很重要。而个人口流动就是个劳动力其实会追住钱。同追住機會去行， 係冇錯。 咁所以個勞動人口，如果你用人口紅利，淨係計一個地方嘅出生率，然後計佢個老齡化，然後假設所有嘢固定咧，其實呢個係 唔係最現實嘅， 同埋好被動， 係 即係你好似假設咗個地方係冇競爭力，其實地方本身係有競爭力噶嘛。 同埋全球嘅環境，全球化嘅環境咧，佢哋而家真係走係好易。譬如話，我哋成日講香港流失咗人才，無論教育啊、醫護啊嚇，或者佢啲技術嘅， 金融界啦，近年 係技術嘅專才啊嚇。咁但係咧，你又會發現有一啲嘢又未必唔講得通。譬如我哋睇到越南咧，年輕嘅人口咧29歲到啦，係佔好大70%幾乎。咁所以咧，好多即係國際或者係全球化嘅機構都去咗嗰度，就要吸收佢嗰個勞動力。而印度咧，因為佢冇節育咧，佢亦都係好犀利嗰個年輕人口。 亦都係咪佢哋信仰啦？ 係啊係啊，加埋佢哋，因為所以就係啦。所以咧，其實計人口紅利咧，牽涉嘅因素太多啦，宗教因素啦，傳統觀念嘅因素啦。馬恩士同唔同意啊？ 当然是啦，咁同埋咧，即系人口红利，净系讲人口啊，米哈都讲咗一个流动性嘅问题啦。另外一个咧就冇讲到人口嘅质素问题啊。你明白吗？即系譬如越南同印度咧，就即系曾经印度咧就好多人话，好啦，印度迟早咧就会超过中国噶啦咁。咁点解咧？就因为佢年轻人多啊嘛。 系啊，佢劳动力 一样咁多。咁但系点解越南呢几年嘅经济增长啊？快得好紧要，但系印度又唔系咁快咧？所以即系你净系计人口系唔得嘅，即系你要计埋个人口质素嘅问题。咁同埋就系话，即系点解欧盟嘅国家越嚟越老龄化，佢哋又唔担心咧？咁就系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对劳动人口嗰个负担啊。即系等于你嗱，即系香港就成日都讲噶啦，即系你两公婆就要养4个，即系而家嚟讲吓，即系两边嘅家庭 四大长老嘛， 系啦系啦吓，即系变咗佢个负担好大，又要养仔，咁你差唔多一对夫妇咧就要养即系6个人咁滞，即系双方嘅家长，咁加埋咧就系、是、你自己嘅两个儿女咁样诸如此类。 但其实都未够，即系一句 题啊嘛，因为佢嘅即系你后生嘅时候已经系。政府抽咗你啲税，到咗你老嘅时候咧，政府嗰啲税咧就系负责嗰啲退休金、养老金咧就系负责你 養翻你老年嘅時候啊嘛。 嗯。 咁所以變咗佢嘅老化嘅人口咧，就唔一定係社會嘅負擔嘅。 嗯。 所以即係呢個問題咧，正如阿米哈講得好啱嘅，就係、是、你唔能夠淨係計個人口嘅數目嘅。 冇錯，冇錯。 即、就、係、是、香港就因為呢啲咁嘅福利少啊。係。咁變咗咧，好多時候咧就會影，同埋人口咧嘅老化咧嘅程度咧就係、是，如果即係。啲年輕人咧覺得死第日我要負責養埋老豆老母咧，咁佢哋就唔肯生仔噶啦。 唉，就依個就係又係一個 你睇到 好重要嘅原因啦， 係跌得好緊要嘅。 冇錯啦，嗱，同埋咧，老實講，亦都唔係話啊人口老化一定係一個負擔。咁、因為銀髮市場亦都係引生咗好多生意，譬如你諗到嘅保健啊、養生啊、醫療啊、美容都有噶嚇、 美容最主要嘅、 旅遊業啊等等啦、保險啦、 寵物咧，即係老人中長，即係啲仔女不在，不即係圍繞膝下嘅就咪養貓養狗咯。 係啦，仲有外籍嘅傭工啦，嚇，即係家傭啦，嚇。咁啊，呢個咧又係喺經濟上邊有翻條數啦。 係一個大嘅經濟體啦，同埋嗰個亦都係即係唔單止係養士大長老啊嘛，而係當長壽，然後你又開始退休，中間即係爸媽退休，所以係講緊六個，即係再乘出去嘅，即係嗰個人嘅照顧。 係啊，冇錯。不過一陣間咧喺新聞報告之後，我哋可以講下，所以養兒防老嘅觀念已經完全變曬。 係 嚇，咁啊就又要提一提大家咧，而家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係生效，唔係黃色係紅色啊，係、比較小心。十一點之後咧，我哋係會有行政長官疫情記者會，而家先聽下新聞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约630万名合资格市民将会喺星期四获发首期消费券。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已经成功登记旧年消费券计划嘅市民，当日会陆续收到手机短信或者应用程式嘅推送通知。使用支付宝香港 Tap and Go 拍住相或者系 WeChat Pay HK 账户收取消费券嘅市民，当日收到一张有效期至10月31号、金额系5000元嘅消费券。而透过八达通收取嘅就会分两期发放，当日先收取首期4000元。因应八达通嘅储值限额，第一次领取金额唔可以超过3000元，余额可以随住八达通卡内嘅储值额下降之后再拍卡收取。合资格消费如果在五月底或者之前达到4000元，最快可以在6月16号收到尾期的1000元。政府提醒市民，消费券的使用期长达7个月，无需急于外出消费。政府完成九龙湾丽晶花园第九座的围封强检，474人接受检测，发现4宗阳性个案。政府派员到访264户，当中32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当局在第五波疫情下放宽补充劳工计划3个月，并在3月1号作出通告。截至今个月1号，劳工处已经接获415宗的申请，批准了364宗，涉及2054名的输入护理员。罗志光在网志提到，社会福利界讨论院舍人手不足的问题已经多年，过去5年透过补充劳工计划，在私营安老院工作的输入护理员数目每年由2500多人至2800多人不等，但受到现时输入劳工比例的限制，仍然出现人手不足。他说，现在大约45000人的院舍照顾行业有近20%，即是11000名的工作人员的职位空缺，当中已经不计算私营院舍已输入的护理员人手。他认为本地整体基层劳动人口不断下降，安老行业人手需求不断增加，但靠本地劳工基本上没可能满足现在和未来的需求。

即是说可以劳动的人口多、而譬如说小孩子少老人家少那呢就最理想、但是呢那班小的小孩子人数少他都会长大加入去劳动人口那到时怎么办呢那其实我们一直在发展这个过程、先问一下米哈米哈呢就是在香港长大那呢 你那班、即所谓那些叫做有制那些 peers 是那、不是一定很多人想结婚的即係或者好多係遲婚， 或者結咗婚之後想離婚嘅， 係呢個就係係啦。咁又生又係咪生育咧？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咁因為咧，單身嘅女性咧，而家個人年紀越嚟越多，即係大嘅多人口嚇，同埋佢哋去到三十幾歲都唔諗住係獨身， 係啊 嚇。咁就算已婚嘅人咧，佢對於哇真係養兒育女咧，就係驚到腳軟啊。係即係嗱，呢個就係每個地方，好似你頭先話齋，唔係就咁睇數字，佢一定有。他自己的城市的因素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动机呢因为我们面对不够劳动人口的问题、 在那个、很多时候去想即、刚才文教授说同济去想究竟生不生小朋友其中一个因为他向上望的时候发觉咦我已经计一计数我照顾一二三四五六个人了、即意思就是父母啦父母已经退休啦即正如我们所说因为退休年龄很早、即65岁然后你见到 父母喂60岁啦有些行业到65啦咁然后、你见到父母仲是很健康啦他们仲很有活力啦 仲好出去消费、 而他们开始、即退休而你仲要再安排他们退休之后的活动啦咁、再向上望就係你見到祖父祖母輩咧又好健康喎、即係佢哋個健康嘅意思可能係佢哋仲好長壽啦，佢仲即係係仲係好樂於去例如 遊船河啊， 係、啦，或者係周末會煮飯啊等等咁。咁你一個年輕所謂年輕人啊，已經係講三十幾歲，望住六十幾歲已經退咗休嘅父母，再向上望祖父祖母，你又發覺咦？我計計下數，我已經要照顧我先唔講經濟上。我講體力上先，體力上照顧六個人係啦，時間啦。咁你再去諗，哇！我結婚之後，如果仲有小朋友，咁我就要再向下去再多照顧咯。咁好多時候，你唔想去放棄自己嘅事業，你仲要擺時間落去工作，又唔想放棄自己個人生活嘅質素嘅時候咧，就好多時候就會覺得不如唔好生住，因為再加上嗰樣嘢就係、生育嘅年歲都往後推咗。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可以再延迟不过个延迟通常去到某个位置就都去到这个岁数不如不生。这个是很多身边人的故事。 是啊没错。马恩慈啊我们以前中国大家庭呢就很喜欢四代同堂的嘛。那么就没有米哈刚才讲的那种顾虑的、就是说就是没有那么顾世的那么上边又顾我。好像即比较平常心但我们现在多了很多计算。 同時間的計算都是因為以前四代同堂呢又、公平一點說就是因為有很多同輩、即是你有兄弟姊妹分擔嘛、我們在一個獨身的時代之下其實很多是一個人要照顧很多所以那個沒得分擔的情況之下呢就很難不計算因為自己跟自己計 是沒錯沒錯咁現時內地都有很多顧慮就是鼓勵生翻三個因為他一定是流動的這些政策不可以永遠的咁他就怕即是他的勞動人口你譬如相比於印度呢、印度真的會追過曬這個是真的 數字上 是約成十點即未來二十年的潛在勞動力是去到十億人的、這個當然是、要急起直追這樣、 今年還有一個、即是沒什麼人、提到的、一些數字呢就很多人害怕的就2022年、即根據即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說法呢、就是說去年2021年可能因為疫情的影響、只是生了48萬人即以中國四億人的人口啊，一年裏面只是增加48萬人咧，就好得人驚。咁有啲人話咧，即如果個疫情唔撳落嚟咧，分分鐘咧2020即係今年啊，2022年咧總人口可能零增長甚至負增長添。咁啊即係譬如話即係講翻以前咧，即係以內地嚟計啦，2016年咧就已都有906萬人嘅，咁但係就一路降落嚟啦，即係一路後嚟去到700幾萬啊，跟住500幾萬啊，咁啊2019年都有400幾萬，咁啊2020年咧就又跌咗一半喎，好得意喎，咁可能係2020年就開始有疫情啦，就200萬，咁但係2021年咧竟然只係得48萬咧。 即係就好驚人嘅。 嗯， 係、啊、 我都甚至懷疑佢呢個統計唔知啱唔啱嘅，即係點可能一個14億人嘅人口啊，就算有疫情啊，個人口啊跌到得48万咁多咧，咁少啊！ 但系就嗰一代要生育嘅人 咧，佢哋觉得系即系呢个危机系好实际嘅。 就好似米哈头先讲啊，佢真系经历咗呢一个话要养上代上两代，然之后又发现你知咧，中国嘅楼价都上涨，生活指数亦都高，唔系简单，系工资亦都唔系话加到好快。 不過這個呢個咧係唔單單係淨係中國嘅現象喎，發覺其實喺東亞地區、亞洲地區咧，即係臨近印度先啦，東亞地區咧其實係普遍現象。即係美國有個研究係喺2021年做嘅，佢去計算全球200多个地區，用地區計咧，生育率最低嘅頭五名咧都係喺亞洲啦。嗱、香港地區、澳門地區、新加坡、南韓、台灣，呢、五個係即係五個最生育率最低嘅地區，所以東亞係有一個面對呢、這、一個有一個急劇經濟增長，然後大家開始過咗好日子啦。然後好日子之後咧，我唔想翻翻轉頭， 即係想捱， 客觀 想栽培付出。 即係呢個某個程度咧，又係我頭先講過一樣嘢，就係話個即係養老嘅福利啊，同埋退休所俾出嚟嘅服務啊，係唔夠啊。即係歐洲咧已經係可以咧，就係由政府負擔埋呢樣嘢啊嘛。咁但係而家呢啲東亞地區咧，即係香港我哋就好明顯㗎啦。 係啊， 即 係 疫情就暴露出一個問題，就係話啲老年人咧仲話：，你哋自己搞掂啊！即係政府咧最多係即係免費醫療啊，即係養老院又唔夠啊，即係甚至養老院嘅質素又好低啊。即係我以前我先父都係㗎，佢睇過好多，佢都唔肯入嘅，即係入過住一兩日咧，佢就即刻要入。 而家疫情更加揭露咗啦， 係本身 係因為即係安老院、養老院嗰個生活質素其實係好，即係 好差， 佢覺得同坐監冇乜分別嘅。咁變咗咧，即係大部分嘅老人咧又唔肯入去住啊，因為政府提供嘅嗰啲服務同埋嗰個福利又唔夠啦，服務嘅水準又低啦，咁變咗咧，即係啲人就唔肯生仔啦。即係雖然咧各嗰個生育率都低，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佢哋接受咗好多移民啦，此其嗰啲移民嘅生育率咧，一般嚟講係比較高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即係佢養老嘅服務比較好啊，咁變咗年輕人嗰個負擔，佢咪唔覺得太大負擔咯？即係我養仔女啫。係嘛？甚至你好多地方，即係北歐嗰啲養仔女都差唔多係政府俾埋嘅，有奶粉錢啊，讀書又免費啊，即係好多嘢嘅。咁如果佢仔女有咩問題咧，又可以有即係啲輔導員負責去搞掂啊。咁即係佢變咗，即係嗰個年輕夫婦啊，佢覺得自己個負擔唔係咁大嘅時候咧，咁就變咗佢肯生仔比較多啲咯。即係香港，我諗東亞地區最主要嘅問題就係政府唔肯負擔。提供非常好嘅老年退休之後嘅福利同埋服務咯。 啊，咁要税低啊嘛，咁你喺加拿大，咁你45% 税，咁啊當然就係唔即係你睇醫生全包。嗱，咁啊，但係咧，而家亞洲地區咧，佢都會知道 project 到2050年咧，有咁多嘅即係人口老化情況啦，或者65歲以上嘅10亿人口咧，咁佢哋要做嘅嘢咧，來來去去會係咁樣嘅。如果做得到都算。是好就是提高退休年龄先，即系唔好55吓，即系肥鸡餐55或者60就正常，咁就压头啦。咁另外好重要嘅，提高女性嘅劳动力 系 吓，即系而家咧，其实好多咧，就算你读咗两个学位咧，佢哋生咗仔女咧，我发现咧，佢哋都唔工作嘅，即系佢哋有自己。即係經濟條件咧，佢哋寧願即係就喺屋企照顧細路。 係 咁啊，嗰啲係30几岁嘅，都唔少喎。 係 嚇，咁啊點樣更多女性有一個勞動力咧？咁有啲地方就唔提供啦，有啲係自己選擇唔去做啦。咁呢兩方面都要諗啊。係咁啊，另外就要接受啲移民啦。咁香港好難接受移民，但係我哋就有所謂配額啊，或者係引入外地嘅人 才。 冇錯。咁啊，最後就係提高個生產率啦。嗱，咁所以牽涉到一個。问题咧，头先有讲嘅，唔系净系人口红利啊，仲有所谓人民红利啊。咁呢个米哈可以讲下。 即系刚才讲到，即系女性嗰个劳动力咧，讲多一个就系、是，其实好多时候系统计学上边嘅一个数字嘅，唔可以叫游戏，但系一个数字上嘅思考。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候計算上近年都講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冇準確計算女性嘅勞動力。因為個勞動力唔係反映咗喺外面揾幾多錢，而係喺呢啲家務勞動咧，其實係等值緊 經濟力噶嘛，即係你屋企，例如你如果你唔係喺屋企度花費咗呢個勞動力去照顧嘅話咧，可能你就要請比較錢去請一個佣人翻嚟去做。 哇，阿米哈，咁你自己使唔使做啊？ 咁我梗係要做啦。咁但係 同埋唔係淨係女性啩？我諗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好多時候女即係家務照顧者嘅勞動力係冇計算落去個 GDP 嗰度。 嗯， 咁所以就令到好似係計少咗嗰個勞動力本身，呢個係一樣嘢啦。另外，就係話點解要延後嗰個退休？就係因為講緊如果人口紅利嘅呢個理論係想要持守嘅話，或者想係解決呢個經濟問題嘅話，嗰、那個計算就係你增翻大個勞動人口嘅嗰個數目啊嘛。咁所以一定係往前往後。咁童工大家就唔會掂啦。咁所以一定係往後啦。咁、但係另一樣嘢就好尷尬，就喺教育制度上邊啦，就係、是、開始人去思考，就係因為我哋好長年個教育制度咧，都係想延後大家去嗰個就業人口嘅。原因是不想失業率咁高，嗱你一方面勞動人口想多，但同時你又不想失業人口咁高，咁所以咧個教育制度就一路延後緊大家進入個勞動市場， 嗯、 但又計算落個勞動人口。嗱呢一個就係一個好複雜嘅，就係、是、勞動人口固然係一筆數啦，但其實勞動人口裏面嘅活躍勞動人口咧，喺呢個計法上面係冇講到嘅，因為好多人係嗱，我十五歲以後你已經計勞動人口啦，但我讀書讀到24歲可能 係啊， 係嘛，同埋碩士可能27歲，咁嗰度其實係冇計算落去，所以個實數咧唔係即係實際嗰個勞動力嘅活躍程度啊，其實係冇喺人口紅利嘅理論裏邊去講。 咪同埋咧，即係亦都可以講話你而家咧，即係延後啲退休咧，對一啲老人嚟講係冇乜用嘅。因為即係尤其是發達地區，好似香港咁啦，或者日本咁啦，即係越嚟越即係所謂機械化或者自動化啦嘛。咁同埋老人咧，佢所有嘅工作經驗咧，其實而家咧就唔喺即係個用處唔係好大啊，因為社會變化得太快啊，即係佢冚唪唥都 IT 化啦。咁啲老人搞唔掂啊，而家拎個手機安心出行，我有時都見到啲老人去到咧都搞唔掂嘅，即係好簡單啊，佢即係對唔到啊，佢分分鐘咧要嗰個餐廳個侍應幫佢嘟嘅。 嗯， 咁你即系老人，你就算退休年龄咧，佢唯一可以做嘅咧，都系所谓低技术嘅工作。 嗯， 咁呢样嘢对经济嗰个增，即、就、系、是、对经济嘅效益咧，其实系冇乜嘅，非常少嘅。 本来咧，马恩赐就系唔想讲嘅。阿米哈咧，一阵间同我都会谂下啊，有啲咩嘢咧，真系可以即系提供呢个人民嘅红利咧？嗱、譬如你60岁退休啊，65岁退休，喺现时嘅嗰个所谓医疗啊，或者系饮食啊等等，我哋仲系好健康。 嗯， 但呢班人絕對係社會最好嘅資源，譬如佢哋嘅經驗啦、人脈啦、領導力啦，係咪？即係嗰個所謂即係食鹽多過你食米咁嗰種啦嚇。犯過好多錯誤，學習咗啦。其實應該係一個 recycling 啊，即 係唔應該 咁講，好衰啊，好衰，即係要再用啊，即係所以唔係喺個制度度，你要係。所謂循環再用的意思就是你不只是靠職業再培訓，因為本身已經很有實力， 我們叫持續發展現 在是的，沒錯，是那類的。所以呢就一講到人口紅利，一定是要牽涉到所謂人民紅利，就是我們現在有的勞動人口的質素。第一，如何可以延長他們的貢獻，二來也可以叫再提升他們那個所謂訓練。 人民紅利的民就是民教 民教授 咁嗰個人民紅利其實係即係我所知啊，就係內地提出嘅最早嘅時候開始講，就係因為個人口紅利覺得有問題啦，呢個計算方法亦都好似真係個現象係我達唔到去再賺翻個人口紅利，就開始講翻究竟個人口裏邊嘅質素。喺第一節嘅時候，其實甄志老師有講過，即係人口紅利嗰個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冇處理嗰個人民嘅質素。 係 咁啊，質素意思唔係佢哋嘅即係本身教育咁簡單嘅，其實係講緊無論係品格上邊啦，佢個公民意識上邊啦，喺個社會嘅願意嘅貢獻度上面啦，等等，咁所以個唔可以淨係個人口本身，係個人民嘅素質本身係有冇賺到紅利，係喺經濟上面，除咗係勞動力，仲係一個例如認知率啦、識字率啦，另外就係佢能夠去開創創新一啲新嘅東西。 我覺得呢樣最重要。我頭先就覺得，即係所謂 creativity， 即係創造力咧，唔係淨係限於年輕人嘅。即係我哋完全咧係我覺得失去咗一個好好嘅機會啊！過去咁多年咧，冇將所謂人口老化，所以老化唔係指70几岁、80几岁，即係行動唔方便嗰陣。我哋而家睇到我哋嘅健康程度咧，55去到75都係一個好大嘅力量咯。咁咧就我哋其實 即只是將他們投閒置散，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有責任，即是我們都要設計自己的生活的嘛， 是 但不 是 很多人懂的嘛，是是是、啊、那我們在個建制裡面幫你設計曬、嗯啊、你幾時要做到什麼、啊嗯、就算學術都是一樣的、啊、要出幾篇文、啊、幾本書、啊、於是他們一離開了建制走出個門口呢、 嗯、 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嗯、 於是你會看到公共圖書館呢，他們其實有知識有求知的慾望爆曬咯，但係唔開心嘅喎，嚇咁啊爭啲雜誌啊報紙睇，而家冇報紙添啦，就霸曬電腦啊，或者睇電影啊，唔想翻屋企啊，因為佢當翻圖書館係翻工啊嘛， 係 咁，但係唔係個個都係可以去到圖書館咁樣享用嘅資源啦，所以我覺得咧係仲係好需要關顧一個所謂人民紅利嘅問題，你講係 係。最主要一個問題咧，就我好贊成你講嘅所謂人民方，即係人民嗰方面嘅，即係老人喺呢方面咧，仲可以有好大嘅貢獻嘅。 同埋佢哋權利咯、啊， 大家知道，即係好多音樂家，哇，七八十歲都好犀利噶嘛。 係啊，電影人啊，你睇下齊柏里尼呢啲好犀利啊，安東尼奧尼都好犀利。 咁但係啦，但係香港就係有一個問題啊嘛。而家講嚟講去成日都講 STEM 嘅，即係話咧。最緊要我哋要加強咩創科教育啊，噼里啪啦嗰啲，咁同埋外國都係嘅，即係人文學科咧係越嚟越唔受重視嘅。 嗯， 係。 你睇到我諗啊，阿 Eva 就一定係多好多呢啲嘅經驗㗎啦。 嗯， 即係好多嘅關於人文學科啊，即係譬如歷史啊、藝術啊諸如此類嗰啲，慢慢咧 cut 資源啊，收嘅生又少啊。咁佢哋梗係賴啊！啲細路仔唔去讀啊嘛，小學生咁啊 cut 咗佢嗰個部門啊，諸如此類咯。咁但係點解會咁咧？就因為你個社會冚唪唥將所謂經濟增長嘅火車頭，大家都會承認嘅，一定係所謂科技增啊諸如此類嘅嘢。咁、然之後咧，就谷啲細路仔咧，即係谷啲學生咧，就喺呢一方面嘅發展就少咗咧，即係人文學科嘅各方面嘅培養，咁變咗咧，即係你老年人嘅經驗啊，或者佢學出嚟，即係譬如話你講到點解咁多社會企業都係搞飲食咧？因為嗰樣嘢真係要經驗啊嘛，你係嘛？譬如話你音樂嘅培養，你音樂嘅才能啊，或者呢個藝術方面嘅嘢啊，繪畫啊諸如此類，咁老人家都仲係可以好有貢獻嘅。 係啊， 問題就話呢個社會唔俾，即係越嚟越少嘅，即係喺藝術方面嗰個發展咧、即係政府又唔投入資源啊。 係 另外一方面咧，即係譬如話戲院都越嚟越少啦，咁你仲夠走去學拍電影把鬼咩？你明唔明？即係有好多呢、這個，即係點樣係令到個社會比較平衡？不要只是顾着经济增长，不要整天挂着科技的增长，而是疏忽了人文学科各方面的、增长。 我完全同意你，我想米哈更加熟，因为米哈是从事这个艺术教育推广的工作。没错，现在有西九，有整个环境都是有个配套呢，它叫做拓展观众。 拓展观众的原因是其实我们真的看到个需求。我就很怕呢，经常说个市场。即是那个不是一个市场，那是一个人民的需求。就是我近年做艺术拓展，即以前去想艺术拓展成日都说、啊、去年轻人甚至小朋友、即是那些妈妈爸爸即报很多个班给小朋友去画画，用些手掌在印画那些很多的嘛。但近年你见到就是所谓都不至于银发族，其实是退休人士或者初退休人士。 没错。 而那里是说他们可能五十零岁可能已经諗緊退休，然後60歲退休，佢哋想去從事一啲咧，佢哋年輕嘅時候冇從事嘅東西，例如藝術，即係可能後生嘅時候其實佢都中意畫畫嘅，佢都中意藝術，不過為咗揾食，咁然後就冇做到。咁退休嘅時候，佢就開始可以做翻啲事情。咁所以近年喺香港，你見到呢一啲，當我哋去有一啲，例如我最近去做導賞嘅一啲即係課程咁樣訓練嘅時候咧。你发觉好多收翻嚟嘅学员咧，原本我以为系大学生啦，或者一啲艺术学生啦，绝大部分我接近一半啦，应该咁讲，系一啲退休人士同埋文化族，佢哋好想去知。 冇做过呢啲嘢都有。 系啊，咁所以嗰个系你发觉，即系人民当因此老师话哇讲 STEM 嘅时候，好似冇讲到，但系近年我都讲翻 STEAM 啦，即系加翻 A 入去，即系其实嗰样嘢都系要与时并进，就系点样去关顾翻大家有人民同艺术嘅需求，同时间又可以同个时代衔接嘅， 系 即系科技数码，其实同时间都系要教授，即系整个人口啊，即系大家嘅人民质素系包括埋呢一方面啊。 嗯，冇錯。嗱，而家咧就即係譬如高等教育咧，一路都強調，因為嗰個所謂個資源分配咧，就鼓勵你做創新科技啊、藝術科技。 你做藝術都要黐住個電腦做嘅咁樣。 係啊，冇錯，即係嗰種啦。咁其實真係一窩蜂啊，都會一窩蜂咁做。咁啊，但係咧，我哋其實你發現頭先嗰啲人口，即係要參與你做藝術導賞嗰啲咧，佢反而係好想同人嘅接觸。 冇錯。 嚇，同埋身體嘅表演啊， 冇錯 嚇，即係呢啲去到最翻翻去最基本 一個在場感，一個喺現場裏邊同大家有互動。 係啦，所以咧，米哈，你有冇發現咧？而家好似有年齡嘅分布啊，就話後生嗰啲咧就係創新科技、藝術科技嚇，咁咧就然之後藝術其實係為乜嘢咧？翻翻去自己嘅人生裏邊做翻一種感受同埋美感經驗，嗰啲反而去咗咧就年紀大啲嗰啲。 我希望那個是一個過渡，我希望一個過渡，即是我們本身有分佈或者所謂集中其實都可以的，即是一個在一個社會裡面有不同的分工，就住無論藝術上還是在科技應用上，但是當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地區或者地方它能夠更加有效地去發揮創意和藝術力呢，其實是要講不同的分工能夠有個機會可以融合的， 冇錯。 咁所以佢哋可以分開有各自嘅專長，但係個專長本身通過乜嘢去融合呢？咁呢個就要透過無論制度上邊定係個人嗰個發展上邊去諗方法， 或者係有你呢啲啊，即係真係 有我哋，有我哋 制裏邊，即係去限住，而係去諗一諗點樣全方位地提供一啲人民嘅教育。 係 咁啊，所以人民同你同人口紅利咧係息息相關嘅。 係冇錯。 即使咧，我哋有社會好多種嘅因素令到生育決唔決定生育呢樣嘢受到影響，或者結婚受到影響。係咁啊，但係咧就係無論如何都可以補充翻用人民紅利呢個概念嚇。嗱，咁啊，今日時間咧就比較緊張啦，因為一陣間咧十一點咧就係我哋會直播呢個行政長官疫情。記者會在新聞報告之後啊，咁咧記者會一完咗咧，我哋先至可以再繼續呢個廣東廣西嘅。咁睇下我到時我哋有幾多少時間，因為每次咧個情況都唔同。 好， 咁啊，直至咧仲有幾秒鐘咧，就要講翻咧，就係政府呼籲全港嘅市民四月八號到十號一連三日啊，每日進行呢個自我進行呢個快速抗原測試，了解係咪感染嚇、啊。如果呈陽性咧，就喺24小時裏邊咧係要上載到衛生署網上嘅系統嘅，咁陰性檢測就唔需要申報啦，當然，咁但係咧都係鼓勵我哋咧係使用防護性較高嘅 KN95 口罩嘅。好，咁我哋就希望一陣間有時間再見啦嚇、 啊， 好，拜拜， 拜拜。